上落红渐浓，月光下放黑灯如同江声里纸张中唱着，雪纷纷了红豆蓬，风又吹雨也花千藤，半月光点燃了树灯，曲栏外回荡着竹声，谁能绕过这微微的冷，飘带银斜阳 直到是